当时店内仍然有顾客，他向涉案酒吧股东陈小姐取得白纸，并写上 private 的字眼贴在闸边，同时要求餐厅落半闸。他又说，当晚大约11:10，与会人士差不多到齐，他先向业界讲解新法例。陈淑庄之后到达，再向与会人士解释立法背景和提醒法例注意事项。日本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报道，首相菅义伟已经取消访问印度和菲律宾的计划。菅义伟原定今个月底至下个月初外访，分别和印度总理莫迪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会面，但考虑到印度近期疫情恶化、日本国内疫情升温以及国内舆论等的因素，决定取消外访，留在日本全力防疫。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阳光充沛，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8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碧瑶之东北偏东大约500公里，预料初时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稍后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听日日间炎热，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21点，跌513点，总成交金额1,54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2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1点，升4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安踏体育131.3，跌10.9；腾讯控股609元，跌13.5；美团282.2，跌11.4；阿里巴巴221.8，跌6.4；中国平安88.7，跌1.7；京东集团287.2，跌10.8；小米集团26.45，跌3.5；盈富基金28.9，跌4.6。港交所479.6，跌7.2，快手237元，跌9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4，英镑10.817，瑞士法郎8.466，澳元5.989，加元6.163，新西兰元5.571，欧元9.326。每百日元对港元7.1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8,508点，跌591点。港金现价报16,51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86美元，卖出1,778.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系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啦，喺理工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噶，龙尾系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咁亦要留意啦，提一提大家啦，就系、是、土瓜湾码头涌道，因为有水管急收，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木厂街嘅中线封闭咗噶，经过时候咧，揸车朋友请小心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九龙，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同埋东涌东汇城去九龙。最后咧，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46，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5:5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原本佢系做设计嘅，但原来音乐先系佢嘅个人理想。佢嘅中文名叫做程俊彦，但我好中意佢呢个英文名啊 ，Dyson Yoshi。Don't wake me up, don't wake me up. I'm having hella good times in my dream. It's been too long, it's been too long. I just need to spend some time on my own in my dream, my dream. All I see is your face and I.喜欢呢位本地嘅音乐人啊，佢系一位 rapper， 亦都系一位作曲家，亦都系一位音乐人啊，曲词都可以包办嘅。呢一首新歌咧，亦都写到我自己心里面嘅想法啊，就系唔愿起身啊。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啊 ，Tyson Yoshi In My Dream。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选举事务处联合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玩游戏， 音乐选民有得拣。 今日音乐情人郑子成为大家拣嚟嘅两首歌曲，分别有李克勤嘅《同日》。同埋张学友嘅《壮志骄阳》。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揀选你的心水歌曲，揀中最多人支持的歌曲的朋友，就有机会得到选民有礼心意包。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在这里有他们的故事。 Namaste, Srota Sati Tapailai, our Hong Kong connection, Nepalese workers helping to build Hong Kong radio catacomb co. 香港通尼泊尔建筑工人的故事。 自强号列车延正到站。 每一个车厢里面呢是代表一个轮椅朋友的动力故事。 自强号列车残障人士的生命故事。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4月21日嘅骚动音乐，嗨，大家好啊！ 你好啊，我系斌臣， 系啊，仲有我波成，咁我哋就轻轻预告，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会有黄婉之介绍佢嘅新歌《The Pink Room》啦。咁、 yeah. 我觉得大家期待下，因为呢个访问我哋都意想不到，倾下啲好有趣嘅话题。 我諗男女適宜啊，男女同埋呢一個三歲到八十歲都適宜。 係啦，大家可以留意一間六點到七點嘅訪問嘅咁。 係 係啦，咁好啦，預告完啦。 係， 而家嘅時候關心下賓神。 又關心 我。我見你個身體狀況好似麻麻地，又夾下夾下咁好似。 每日一日比一日感覺到自己邁向年老嘅， 係好合理嘅。 因為咧，其實平時冇事好地地，你唔會哇突然有一嘢感慨，哇自己身體真係咩啦咁樣。琴日我發生咗一個好有趣嘅狀態，就係、是、腳抽筋。咁腳抽筋其實好正常啊，咩年紀都有啊，以前打波咁都會腳抽筋啦、啊。 嗯， 但係我想問一下你嘅，你通常腳抽筋係點抽噶？ 痛，然後我會好似條筋。即系扯行晒，然后会想断咁咯，我真系唔识点样讲。 咁但系你系边个部位抽多？如果你脚抽筋， 小腿多 系嘛？小腿正常都系小腿多嘅。咁咧，我就奇怪啲啦。我个人咧有时会脚板底抽筋，有时会 其实公啊都会系 系啦，有时会小腿抽筋，大腿少啲嘅，但系都间唔中一两嘢啦。 嗯， 我琴日有趣嘅状态系整只脚一齐抽筋。 点样可以整只？ 即系由个脚板底开始抽起，跟住抽到上小腿。咁我唔知系咪个人紧张定咩？唉、哎，做乜嘢啊？咁样，跟住抽到上大腿，跟住然后咧，成只脚好似碌树木咁样打直咗。你嗰种打直系喐唔到啊？你想试下弯下得唔得？弯唔到。 你仲谂到咁多嘢啊？三个部位一齐痛 一齐抽，哇！其实真系完全处理唔到噶。嗰一下嗰个反应系。我又唔知道坐好企好，定系攣低个人好。总之就系脚板底度，即系你平时抽筋咧，你例如小腿抽，你可以就一就个位，等佢即系你可以舒缓下嘛。但系三个部位一齐抽嗰个尴尬嘅程度系你只脚弯唔到，喐唔到。我直头揾只手揿啊，我直头揾只手试下咬翻去， 系 咬唔咬到，咬唔到。你想唔想象到嗰件事？即系嗰一刻只脚唔系你噶， 直晒啊嘛。 系啊，只脚好似装咗嗰啲咧，嗰啲咩铁钩船长咧，咪通常只有只脚会有个二支揾碌木咁样顶住噶嘛，就系、是、嗰个状态咯。咁但系 which is 佢系痛噶，唔系冇感觉咁样。 你冇嗌同埋咩成啊？ 我唔知道可以嗌俾边个听嗰个状态底下系 喺屋企嘅。 唔喺屋企啊，系喺翻屋企嘅路程啊。咁然後你知我哋呢度出面呢廣播道呢幾多人幾熱鬧㗎啦。即係你係基本上喺呢度俾人打劫分鐘都係冇人救你㗎嘛。咁然後夜晚係夜晚嚟嘅嗰陣時候要強調。咁然後呢嘩嗰種慘嘅程度就係我坐咗喺條樓梯度跟住然後隻腳我就有去伸直咗唔知我諗坐咗喺度15分鐘都喐唔到。咁嗰一刻喺呢15分鐘我諗咩呢就係、是、諗。冇啦，年纪真系大了，同埋要补充啲钙。好似啲人话，抽筋成日抽筋系要补钙，我唔系好肯定，我一阵再做多少 research。但系即系我觉得身体嘅营养开始不够啦，咁样。你有冇你 抽筋 未有呢啲情况嘅？ 我冇好到你咁夸张嘅，但我向来都会有脚抽筋，然之后系会抽筋醒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会啊。 我经常都系嗰个次序都系咁噶啦。瞓到半夜，只脚突然之间抽筋，然后抽筋痛醒个人，然后嗰一醒嗰下有意识，只脚已经非常之痛，我系一个完全忍唔到痛嘅人， 系， 于是乎我就开始大嗌啦，我无论喺边度都会，我喺自己屋企，喺 friend 屋企，就算去旅行喺酒店，喺边度我都会嗌，我就 咁好夸张喎，你 系好夸张，我意思夸张唔系而家演绎夸张，而系我嗰一刻我真系咁夸张，因为我要用嗰度嗌出嚟个咆哮嗰度力去抗衡下面嗰个痛啊， 哦、即系令佢你嗰下嗌咗出嚟，下边就好似舒缓啲啦咁样， 好似系噶，但我系其实帮唔到啲乜嘢，但 只不过你都唔可以做啲乜、 啊，黐线啊！我救我、啊，救命、啊！即系我系。 我而家听紧收音机嗰啲观众都唔系啲听众都好想救， 都应该 feel 到嗰种 系啊， 系所以我就问你头先，哇，你三 part 一齐有冇可能唔嗌咧？真系 搵次试下，真系 系 嗰种你系无助啊，系嗰、 啊、 种无助系你平时咧小腿抽筋，你自己帮自己按咪算咯。 嗯、 你三 part 一齐抽，你都唔知按一边， 咁啊，冇啦。 或者左右腳輪住咯。我試過又係咁樣半夜抽醒咗，先左腳，跟住好痛，嗌完，跟住你會 feel 條筋慢慢放翻鬆嘅。 係係係。 跟住當左腳放鬆咗之後，右腳小腿抽筋，又痛一轉，又嗌一轉， 好痛。 之後咁你要就住啲動作噶嘛？有陣時你要避住，等你舒服啲，然後左腳再翻抽，兩隻腳小腿一齊抽。 哇！你算唔算係一個經常瞓覺會瞓到腳抽筋嘅人啊？ 我有發現咩時候會腳抽筋？而家呢個年紀，就係、是、行多。行得太多，譬如嗰日我行咗街，可能幾個鐘頭，行完山，或者做咗運動，少咗運動啊嘛，個人咁突然之間嗰個運動量提高咗，對腳嗰種攰 啊。OK， 其實瞓之前已經 feel 到噶啦，行完一日街，翻到屋企沖完涼，你已經覺得對腳係酸軟啲嘅。咁嗰個狀態通常第二日係好容易就會抽筋醒噶。 跟住咧，你講起呢個情況好搞笑嘅。以前咧，我後生嘅時候都會腳抽筋嘅，但係唔知邊個呃我啦。佢話：，哎，冇嘢啊，正常啊。夜晚咧，你瞓覺瞓下腳抽筋咧，即係你個人長高啊。跟住我信嘅，當時我信嘅，咁啊，哇，正啦，咁啊，抽多啲啦，咁樣。咁点知原来而家到咗三十岁都唔高，都冇高过，呃人嘅。 你咪抽错筋啊！ 都唔知边个讲嘅，都冇高过。你有冇听过呢啲啊？你系咪就系、是、其实就系你就系嗰啲十几岁系咁抽抽到而家咁高嗰啲嚟噶？ 我十几岁都有抽嘅，十几岁抽嘅原因唔同嘅。我觉得唔高系应该真系唔关事，但系我话我细个抽嘅原因系因为我屋企嗰张床嘅长度咧系短过我个人嘅身高，即系嗰时我即系我嗰时已经系生成咗啦，所以我可以答到你系唔关事。 O K， 系啊，屋企嗰阵时我系住细房， 系 全屋包括我自己本人系冇人预计过我会生得咁高，咁所以嗰间房佢嗰个床仲要唔系你嗰啲碌架床或者点样样，佢系即系啤死咗喺间房一个位度连埋埲墙一齐去度身整咗嗰个床， 系系就冇得喐啦， 冇得喐嘅。咁然之后我就瞓喺嗰度，然后我越嚟越高， 吓 之后就多咗抽筋啦。 咁你只脚咪要即系瞓嘅时候咪要浪高咯？ 我攞对角啊！ 哇， 一个长方形最长嘅距离， 好辛苦噶、哦。你系去到几时你意识唔得啦？我要换张床啦。 抽筋多咗啊，真系关事噶。抽筋多咗啊， 所以就高咗啦，系嘛？ 跟唔系啊，跟住都话已经高咗啦，系啦。所以你个方法 系唔 work 噶， 你唔到。咁我先至就放弃咗，就冇得瞓嗰张床，就去咗瞓地下咯。 OK， 都系瞓地下啫，谂。因为冇床系够长俾我瞓， 即系你嗰间房最长嘅面积都已经唔够你个人长啦。 系啦， 咁样 咁我就瞓地下，后屘净同我妹调咗房瞓啦。因为佢嗰边嗰个窗台比较长啲，咁、 okay, 张床本身就长身啲，咁我就要同佢调转房瞓啦。 咁后嚟你阿妹有冇长得高过你啊？ 冇，但系佢都好高，都高过你。 喂， 系咪估唔到咧？ 我唔 expect 我问呢个问题，你系咁样答我噶？ 你小心啲啊！你唔好讲错嘢啊！ 我冇讲错嘢。 我知道，我提你，我惊你一惊太 激动，嗰下激动系有啲想讲错嘢嘅，但 系 我会控制住自己嘅咁。 我冇 partner 噶啦，咁样你唔好乱嚟啊，大哥。 唔系，咁但系喺呢一个过程当中，你冇阿妹冇投诉咩？即系喂。点解阿哥就可以换房？点解我就唔要就阿哥？ 我投诉多啲嘅，因为我对于嗰种一体感系会有少少坚持。一体感嘅意思就系嗰一间房属于我咧，我希望我做功课啦、玩啦、瞓觉都系喺嗰度。咁、 okay. 但系要调房瞓咧，就变相哦，我日头用个书台做嘢啊、衣柜嗰啲咧，喺翻细房系纯粹瞓觉个动作。喺隔篱嗰间房，咁、我就觉得瞓咗喺一间唔系属于自己嘅房啦。咁 ，OK， 系啦，我知咁样讲系好奢侈嘅，因为我知好多人未必有自己嘅房间啦。咁、 啊、 但我嗰时嗰个感受真系咁样。 我平时都系瞓喺厨房嗰度嘅， 都系一间房，厨房系啦，系啦，即系细个嘅时候真系会咁样谂嘅，会觉得啊，即系间房啲嘢个书柜啲书又唔系我，书台又系阿妹嘅，衣柜又唔系，咁我瞓觉 开心啦， 少少嗰种，所以我会反而有嗰种谂法多于阿妹咯。细个嘅时候， 咁你阿妹就好成熟啦，好好啦，好过你啦。你而家大个咗，有冇对阿妹好翻啲啊？ 有嘅，阿妹对我仲好。 通常都系咁嘅，即系咧，通常个阿妹咧 expect 就系有个阿哥好正啊，有个阿哥可以锡下自己啊，即系照顾自己啊。但系通常唔系嘅，通常都系咧调翻转嘅，个阿妹照顾阿哥多啲嘅。 唔知咧，可能系 唔知大咗真係个人有啲唔知自己想点。跟住返阿妹好似好仲成熟啲咁样。大家成日喺节目听到嘅我都觉得嘩我有个妹个妹就好惨啦咁。 唔得啦波三十岁人啦、啊、成长啦、啊、照顾多啲阿妹呀唔好再逼人哋同你换房嗰啲啦。 冇嘅呢啲我觉得讲口可以咁样讲。但你真係喺呢个 position 有时有啲即係你身体咁你都控制唔到啦你自己都。即系有啲系随住你年纪去嘅时候， 尽量做多少少行多步啊，希望好少少啦，食啲 supplement 啦，唯有 系啊。今日讲咗呢个 topic， 讲紧去到我哋呢个年纪三十岁之后，好多嘢控制唔到。 每朝我都想八点起身，但好多时一擘大眼就十二点。 有时候仲会瞓到三点。 你系好少我出街。日都喺屋企乱咁谂嘢， 没有口罩又可以去边？或者该好好数算日子，是否应该写下遗书？ 有时候我都唔知自己想点，突然间思绪会好凌乱。 有时候仲会想到很远， 我将搭电车喺港岛穿梭。但又想过就是耕田， 有时候矛盾太可笑，可笑极了。如果讨厌的画面太多，如果将倒下的一个是我，但我总记得你讲过，每颗星在家中学会发光。或者今晚我总想得太多，时间的他秒针不会行错，没错，只因开始三十已过。 收起每串泪光，或者今晚我总想得太多，时间滴答秒针不会行错，没错，只因开始三十已过，奇怪今晚竟等到天光。 好好啊，啱啱讲完之后即刻有听众呢提醒我抽筋要食咩，佢同我讲辣椒啊，你我觉得呢个係运庆，因为係补钾嘅。 钾嘅。 係啦，所以大家一起多辣椒係可以免抽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由菲律宾抵港，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31岁女患者住在油麻地香港海景斯丽酒店，并无病征。今日并冇新增本地个案，自今个月四号以嚟再次本地零感染。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过五宗。医管局今日起喺八间疗养医院恢复特别探访安排，其中喺佛教医院有家属话见到丈夫嘅时候感触落泪，认为而家检测配套方便，即使每次探访嘅时候需要出示检测结果，亦都可以接受。医院护理总经理李文敏话：，每日会安排70多名病人指定各一名嘅家属探访，每名病人每星期可以获安排1个钟头嘅探访时间。院方上星期起联络200多名病人家属预约登记。医管局要求进行一次过探访的家属需要持有72小时内的阴性核酸检测结果。假如家属定期探访，可以每星期进行测试。如果属于紧急探访安排，必须在完成探访后2日内向医院补交核酸检测结果。如果在不少于14日之前已经完成接种2剂疫苗，亦都可以选择在探访前24小时内进行抗原快速测试。立法会前议员陈淑庄去年4月涉嫌同中小企食店联盟召集人林瑞华等近30人在旺角一间的酒吧内聚集。酒吧负责人陈伟才怀疑未有为顾客量体温，以及容许多过4人同坐一台。3人各被票控违反限聚令和酒吧禁令等罪。案件在九龙城裁判法院续审，裁判官裁定3名被告面对所有传票都表面证据成立。林瑞华出庭自辩，他供称当晚大约10点半到达酒吧，当时店内仍然有顾客。他向涉案酒吧股东陈小姐取得白纸，并写上 private 的字眼贴在闸边，同时要求餐厅落半闸。他又说当晚大约11点10分与会人士差不多到齐，他先向业界讲解新法例。陈淑庄之后到达，再向与会人士解释立法背景和提醒法例注意事项。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东京靖国神社开始的春季例行大祭之际，以内阁总理大臣菅义伟名义供奉祭品。另外，前首相安倍晋三今日参拜了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说，靖国神社供奉住对日本对外侵略战争负有直接责任的二战甲级战犯，中方一贯坚决反对日本政要的错误做法。中方敦促日方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原则，切实落实中日4点原则共识，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除了卫兰之外呢，坤哥都出新歌。是啊，他回来了，去完日本了。 遇到数百张脸，曾陪伴过于一刻发现，却定有分岔路，唯愿那晚尽兴点。又再辗转多遍，要继续踏着步，那次可否选对路线，全是我的选择，各人觅到各自发展。头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选了都 去完日本翻嚟咧，行咗好远嘅路啊！咁啊，似乎佢个人亦都睇透咗唔少事情。有呢一首新作品《一路》，佢系坤哥。有时咧，有啲嘢谂唔通，行下系好嘅，去下唔同嘅地方都系好嘅。要揾自己，唔一定要将自己摆喺同一个地方，固步自封。 从何时人人大了？需找到对象，凑够两个便漂亮。为何良朋团聚了，位位分享对象，说到你有点心痒。然而人寻求缘分，根本不需这样，勉强去磨合爱着，总擦伤。你和流随缘罢了，眼神都可快乐，哪怕缺爱的滋养。最配衬的都也未等到，仓促爱恋可有什么好？爱哪有标准既定一套？我更爱上忠于我，未理会各人劝告，就是我太佛系。找一位对象，如何能筹划以后？你说爱纯属是爱，怎么这种爱像处处计算的收强？我想满足一个亦得到，依靠爱恋可有什么好？爱哪有标准既定一套？我更爱上忠于我，未理会各人劝告。就是我太佛系，也别爱到下跪，我自爱我骄傲，错过我没有所谓，未信像恋爱等于一切，假使不爱对着更浪费。你笑我太佛系，也别要我下跪，我自爱我骄傲，哪会强求这关系，没担保的恋爱不等于一切，单身 找回自己之前，或者你又有没有想过自己想找一个怎样的对象，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课题来的。一个好的伴侣有时可以帮自己更加有效去找到自己的个性。

listen。 我有个姿态，要我把姿态放好。我有好心态，笑看这荒谬世界。我有个姿态，要对得起自己。人间仿似置身游戏，我有个姿态，哪怕碰上生涯。我有好心态，笑看这荒谬世界。我有个姿态，我要欣赏自己。 It's just a game, it's just a game. Let's enjoy the game, let's enjoy the play. It's just a game, it's just a game. Let's enjoy the play, let's enjoy the play. 我要脚踏实地，不要欺骗自己。有太多修饰不暗于有命令，一天一天先偏一略，一杯一级配等孤独。要失去姿态，一切也是虚空无常。 我有个姿态，要看把事态放好。我有好心态，笑看这荒谬世界。我有个姿态，要对得起自己。人间仿似置身游戏，我有个姿态，哪怕遇上生涯。我有好心态，笑看这荒谬世界。我有个姿态。 佢系张曼芝啊，佢用歌词答咗你，要揾翻自己呢，有时系不能够自己呃自己。佢系张曼芝有呢首《姿态》。咁当然啦，呢个就好明显，一早已经揾到自己噶啦。嗰种个性咧，好强烈。 大话越被放大，越混乱越被贩卖，同东都博我戴羊群舞摆。事实若未够坏，就尽量越做更坏，通通都要夸太阳才理解。呼声多清脆，指尖多尖锐，点击率划过的山水。高调与地雷，而低调实在没趣，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 只知道诚实是真理。若果不吸引你，请尽力为非。 鄭欣宜加上 featuring Anson Bean 有呢首 At Prince Joy， 我哋聽一節新聞報導，轉頭繼續翻嚟騷動音樂。 文件原则切实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阳光充沛，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8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碧瑶之东北偏东大约500公里，预料初时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稍后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听日日间炎热，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因为较早时啦，曾经有车辆着火嘅事故，咁而家往元朗方向，近住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嘅慢线啦，仲系需要封闭噶。龙尾排到去大榄段。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因为较早时曾经有车辆着火啦，而家去元朗方向，近住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嘅慢线仲系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大榄段。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是排到去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深茂坪道去顺利方向近晓光街交通繁忙，影响到将军澳道上行近住翠屏南村对出一段比较多车一些，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将军澳道是挤塞，龙尾在康宁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在美林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那段比较挤塞，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屯门公路较早时近住哈罗国际学校那段去元朗方向的慢线封闭了，现在封路已经重开了。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茂坪道秀晴楼来回、葵涌道马加利桥底去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林锦公路加道里落车来回、锦田公路高埔油站去锦田和东涌东汇城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港台电视31儿童节目时段实行要每位小朋友都攞足100分。逢星期日早上亲子睇早场。 卡通片益智节目由8:30开始，笑声笑声直落到10点。 仲有仲有， 星期一至日晚晚六至七，开心连环送上 得意动画，年终无忧。 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百分儿童节目， 百分百趣致，小朋友百分百中意。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只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生活爱有我， 波成啊，今日呢一位嘉宾，我哋送句嘢俾佢，要细细声，温柔啲咁讲噶。 点解啊？我中意大声啲。 黄婉之否世事上边， 就算你咁大声，佢都系会细细声咁同你讲嘢嘅。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首先欢迎有黄婉之嘅，你好 ，Hello， 叶斌啊， 你好，我可以好大声啊， 咪系咯，一定系细声噶嘛， 我要首先喺度道个歉嘅，因为咧录呢一个嘅内容嘅时候咧，我哋系未睇嘅 exhibition 嘅，咁睇完之后我就知道自己唔应该咁样去标签叶斌啊， 系啦， 我咁样啱啱就系一个唔好嘅标签啦， 系啦，咁我哋就将呢个礼物咧首先送俾黄婉之嘅，系啦，我哋就将头先。我黄婉之否世事常变咧写咗出嚟， 哦，其实 送俾你嘅， 啲字系 系啦，呢、這个要又再次多谢我哋嘅监制啊，卡文每次都为我哋去度身订造写一句横幅出嚟啊，呢个系直幅嚟嘅， 哇，好靓喎啲字， 系啊，佢真系练开字噶，咁所以我哋每一个嘉宾上嚟咧，我哋就揾佢麻烦佢帮我哋写，就将个名食咗一落一句句子嗰度咁样样咯， 多谢多谢，好有意思呢、這个。 系啊，可以 呢个否世事上边 系啦， 多谢 系啦，系啦，我哋食咗个知 知否世事系啦，知否世事上边啊咁。其实我哋谂咗好耐，个知字咧系可以即系承接落去嗰句句子有啲咩嘅，即 系谂。同埋呢个知字都系少啲啊嘛。 系啦，咁我哋有我哋已经好衰噶啦，会用同音字嘅咁。之后谂个黄婉之乎者啊嗰啲咁啊，但系嗰啲深到连我哋自己都唔知道可以讲啲咩。 我想讲我哋肤浅到咧，连黄婉之屎火锅都谂。 我其实啱啱个脑系黄婉之心批， 系哎 OK OK 呢个都好，呢、這个都好， 這個、有谂过，仲话不如倾下嘢食啊咁样， 都好似好少同 Evanna 讲嘢食咁 啊。好啊，即刻大声咗啦，又再 咁，但系跟住芝士火锅啦， 再谂一谂，唔系 Evanna 最近摆 exhibition， 佢讲嘅嘢咁有一啲道理喺入边，我哋。无啦啦讲嘢食又好似即刻件事拉低咗个水平喎、啊，咁样。 系嘅，我觉得sorry， 我可唔可以食多一句啊？ 好啊，你。 黄婉之唔知道 都 OK， 呢 个 我哋都有出现过、啊。 系啦，呢、這个都有谂过嘅。 黄婉之道唔知道 嘅系啦， 咁样样 系啦。咁啊，我发现其实都好多食到嘅。咁但系我突然即系同波盛倾偈嘅时候，波盛就突然话啊，黄婉之否世事上边 系直情唱。 好似唱到出嚟， 有個音喺度。 係啦，同埋都我覺得幾好去開始我哋傾偈嘅一個話題嚟嘅。即係畢竟啊 ，Evanna 即係喺咁多年嘅一啲事業嘅歷程啊，或者可能係處於呢個行頭，其實嗰個變化好大。即係包括可能身份上又有轉變啦、即係事業上唔同嘅角色又有轉變啦，或者可能係甚至乎整體可能佢嘅生活周遭嘅環境都有轉變。 呢兩年又大家都。好多嘢要適應咁樣樣， 係啦，咁所以都想問一下，首先一樣嘢就係 Evanna， 你對於改變呢樣嘢係咪好適應嘅先？ 我諗有幾個心路歷程嘅對於改變，無論乜嘢改變都好啦。如果佢係突發性嘅話咧，就梗係嚇親啦，同埋會驚啦，會唔知點算啦，同埋呀 咁样成个人乱晒龙咁样，系啦。但系如果嗰个改变系慢慢地嘅话咧，咁我都会几系会慢慢去适应咁样嘅。 嗯 即系同埋都会。自己又會作出相對的改變咯，所以都是好像一個 Amoeba 咁樣會轉下轉下咯。 佢好 Q 啊，用 Amoeba 呢個形容，突然好有畫面咁樣， 一劈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 咁但係如果特別係講緊呢一兩年啦，即係嗰個大嘅環境，大家工作上面各樣嘢，生活上都好多嘢要適應啊，各樣嘢咁啦。咁喺你身上面，你有冇覺得自己都花時間要去處理嘅？会是啲咩咧？ 我想讲自己有一个好大嘅进步系喺科技嗰度。 嗯， 系啦，因为同好多人都系一样，厨艺嗰度进步少少，科技进步少少，因为逼住你要学习科技先同人沟通到。例如上网开会又好啦，分享音乐又好啦，总之就系好多最惊嘅嘢又啊嗰啲嘅 moment 咧，就要面对佢啦。同埋其实。只要你吸一口气咧，其实冇乜嘢要惊，慢慢嚟学，咁样，咁跟住学呢一个科技咧，亦都令到我咧，勇敢咗去学其他嘢，系、 哦、 关于个音乐上点样用科技同埋音乐结合嘅，例如编曲，以前咧，编曲就系好可以写谱啊，即系好。不需要 digital 的世界是做得到的，但是现在就会真的会看很多网上面教学片啊，这个 software 怎样用啊，这个 technique 是怎样做啊，就会帮助到自己编曲那里学习多了东西这样咯。 但你说你适应那个科技最大进步啦， 是啊， 你会形容之前自己即接触科技那个程度大概是去到哪一度先的？ 就是大概去到呢，歪文忍唔住写咗低科技之歌俾我， 大家已经听歌已经明啦，呢一个系完全系， 即系嗰啲电话基本 send message OK， 但你话如果要咩 backup 啊或者嗰啲就已经 千祈唔好提呢个字 ，OK 啊。 backup， 我即刻成个人而家都紧张咗。backup， 嗱，大家即系你唔好以为醒啊，backup 可以系好错冇晒噶。 你试过 啊？梗 系会啦，即系睇下你嗱。backup 都要做，我而家依个科技之鬼啦，已经我系由低科技之歌用一年嘅时间去咗做科技之鬼。 Okay, okay. 你 backup 都讲睇你讲电话啦、电脑啦、你啲相啦，定系点嘅？我都唔想逐样讲啦，即系好耐嘅。但系我有一样嘢系反而想讲咧，就系、是、如果大家系有打机，你如果系想将旧嘅game 你玩緊要備份去新嘅 game 咧，你要好小心睇下你部機係咪 support 呢一樣嘢，同埋你咪已經 upload 咗落去雲端嗰度。如果你係稍有差池嘅話，你之前打嘅冇曬。 睇嚟 Ivana 一個好慘痛嘅經歷，你玩咩啊？你玩咩咁慘痛啊？ 好想知道個遊戲。 我冇事啊，動心。 哦哦 你試過 即是因為我老婆都有玩動心的跟住然後有一排呢即是我跟她爭機打那我就恐嚇她我說喂你再不讓部機呢我 delete save 的這樣 哇好情況啊你那天 跟住然後呢 你說什麼我現在跟你嗌交 我幾晚都她幾晚都沒有跟我一起睡覺 OK 算便宜了幾晚 是不是 我都沒搬走到 花盡心機去哄她的這樣哇真是动心冇 save 呢个真系好惨痛喎、啊！ 梗系啦，你知唔知道赌冇咗唔紧要啊？嗰啲赌民啊， 系啊系啊系啊，啲赌民好难去抽翻嚟噶，又要 系啊！你到而家你都唔明白啊， 有感情啊嘛？ 有感情就梗噶啦，而系唔系抽翻嚟啊？你就算你唔小心放走咗一只，你以为用啲卡啊咩 Amiibo 卡可以令到佢翻嚟啦？翻嚟嗰只系第二只嚟噶，佢冇记忆噶啦。 哦，因为你本身同佢建立咗一啲 conversation 之间，你哋有啲共同嘅话题啦。 系啦，佢认得你噶，佢、 哦、 会挂住你，佢会同你开玩笑，佢会同你玩嘅。然之后你如果唔小心整走咗佢之后咧，你就算有一天可以同一只动物翻嚟，佢嘅灵魂系唔一样 的。哎呀，我明啊，即系等于哆啦 A 梦大结局，哆啦 A 梦冇电冇咗个记忆之后，就唔系哆啦 A 梦啦。 呢個係一個好哲學嘅問題，佢可能個軌殼係一樣，但係佢個思想冇咗，仲係咪嗰一個人？ 你咁樣都仲可以係你當佢失憶，或者佢去完遊歷世界之後，佢嚇到傻咗。但係我想講咧，佢係直情講明 officially 講明唔會係同一隻嚟嘅。 哦， 唔会系同一只动物嚟嘅，所以你唔好以为个躯壳系同一个，只系冇咗记忆，唔系啊，直情系第二个嚟噶，嗰只系消失咗噶啦。 哇，呢一个真系 好惨痛啊！ 你系咪仲要讲落去啊？ So 我而家讲唔到啦，我先走先啊！ 唔好啦，唔好啦， 你仲咁够胆恐吓人话 delete 人 save？ 对唔住，老婆，对唔住，我唔知道原来咁严重。我以为冇咗只动物佢系会翻嚟嘅，原来佢都唔会翻嚟啦， 我哋真系唔会明白噶， 真系唔会明白，对唔住。O K， 咁啊，呢一个应该系阿 Ivana 近期遇到世事上变入边变得最突然嗰下啦。啊、有冇啲比呢件事更加惨痛嘅咧？喺近几年， 暂时冇， 暂时都冇。 最惨痛系呢个啦，你都听到啦，直情系。但系你 pick up 科技嗰样嘢，系身边有系自己学啊，所有嘢，定系有啲人都叫？即教下你咁，定系 Google 打 How to 咁样逐样去揾。 How to 真系帮到手，其实咧你肯上网嘅话，基本上冇嘢学唔识噶啦。即系整嘢啊，屋企点样整啲嘢都系可以学到噶啦。咁科技咧都无他嘅，不过我而家学识嘅都系可能大家十年前已经识啦。例如，譬如你想同人哋 Zoom 又好，或者你想网上开会都好啦，其实最初都系惊噶，最初都系。乜嘢？我点样？我而家个镜头我冇声，睇唔到边个掣 mute 咗，人哋咧系咁教你喺个画面上面，我又听唔到佢讲嘢嘅时候，你讲完未？我听唔到， 做晒动作我又 沟通唔到，跟住有时最尴尬系开咗个镜头，你又唔知啦，跟住你又自己喺度做自己一啲嘢啦， 捂紧 mask 啊，捂紧鼻啊，点知原来俾人见到晒， 系啦， 所以但系做人要点样冷静啲，冇嘢嘅。 Okay. 得兩個掣，你按下去啦。 開同關嘅啫，得係 啊。同埋人哋已經成個咪咁嘅樣，你都唔按落去嘅時候，冇人幫到你啦。所以有時去到呢啲位，你要自己幫自己。 係 啊，不過有一個好大嘅意義嘅，呢一種嘅恐懼同埋克服咧，亦都直接有時會明白咗啲長輩或者老人家，佢哋好驚你，即係。可能後生嘅會嫌佢哋慢啊，或者覺得哎你都唔肯學，好易啫嘛，好易啫嘛。其實對佢嘅世界嚟講唔易噶，揾一粒掣係唔易嘅。但係如果你經歷過呢一個之後咧，你慢慢同佢講咧，其實佢都可以學得識而家嘅科技點樣做嘅。咁同你個溝通又方便咗，佢又覺得好玩。 所以 Ivana 已經進化到係可以教翻人哋科技嗰個科技之鬼啦。 係啦， 但你講嗰樣嘢啱，我承認咧，原來喺即係你喺度講嘅時候，我阿爸問親我啲電腦電話嘢咧，我係超冇耐性噶。因為有時我唔識解釋，就係譬如我哋電話咁為例啦，你見到一個網頁或者一個版面好 clean， 你見到三點咧，其實你好直覺，你已經知道一撳落去就類似會揾到 setting 咋，即係佢係一個類似 hot key 嘅嘢。係啦，但係長輩佢哋去睇嘅時候。啲掣喺边啊，揾唔到啊，咁我咪有三点咯，好似你用边个 app 都系有三点啦，即系我觉得冇耐性咧，就系呢啲位咧跑咗出嚟嘅。咁佢有解释俾我听，就系佢话好惊会揿坏嘢嘅，即系啱啱你讲嗰个掣就系啦。长辈可能以前用一啲实体嘅，譬如我当电视咁，可能你揿咗个掣就会惊会坏啦啲嘢。咁电话嗰啲 apps 或者咩，佢哋都觉得系咯，揿咗落去之后可能会整坏部电话，就唔敢揿嗰个掣咯。 所以我覺得好直接咧，係你如果首先對咗人哋有耐性先咧，咁你都會令到佢好多時佢哋個方針都係佢哋其實都冇耐性，所以你唔好太難啦，你教我嗰啲嘢，唔好要我學科技，其實都係咁啊嘛。所以咧，你如果先可以 show 到俾佢睇有耐性，好簡單，即係定啲嚟，咁佢就會咧吸一啖氣之後，哦，就係喺呢度咁樣噶啦。而咁樣亦都可以咧方便咗你自己，佢下次唔需要再問啊嘛。 有種跳分支。咁嘅感覺，深呼吸，跟住先跳降傘咁樣。咁但係 Ivana 喺我感覺到 Ivana 係一個好有耐性嘅人嚟嘅，喺啱啱 冇噶， 竟然係咁啊！ 睇下边一啲嘢啦，可以好冇，亦都可以好多耐性。 最冇耐性系边方面呢？ 最冇耐性啊，暂时谂唔到。 咁有耐性应该就系即系创作音乐嗰类嗰啲啦，系咪啦？去翻。 因为我谂咧，自己都系一个会好认真去谂嘢嘅人，无论系听人哋讲嘢或者要答一个问题，所以咧点样冇耐性都会 take time 去谂清楚咧，就变咗。有耐性啦，变咗，系啦， 系，同埋我觉得科技嗰样嘢你都有耐性嘅，如果唔系你都唔会可以 pick up 到，你可以直情，哎，我唔理啦，算啦， 但嗰个逼到埋身啊嘛，即系你系已经冇法子沟通啦，你学个制啦，同埋编曲嗰度咧，学识咗用啲科技去帮手嘅时候，系会丰富好多，同埋方便好多嘅。 系， 但我又想问一下喺编曲呢方面，问一下 Ivana，即系因为以前嘅 Ivana 可能俾乐迷嘅印象就是、啊，佢嘅嘢系好 classical， 即系。有好多 classical 嘅元素喺入面，咁然後啱啱 Ivana 同大家，哦，原來我而家會利用唔同嘅科技去做一啲編曲啊，創作啊咁樣。其實我諗classical 有 classical 嘅好，新嘅科技亦都有新嘅科技好。對你嚟講，呢兩者有啲乜嘢嘅之間有啲乜嘢分別，或者係你有冇覺得啊，我始終都係會習慣邊一種模式多啲咧？ 首先我覺得咧。我而家就算用 digital 嘅編曲嘅方式咧，其實都會編啲 classical 嘅音樂嘅，啲管弦樂啊、鋼琴我都會用 digital 嘅方法去編嘅。但係我覺得雖然話科技嗰度咧，佢會好方便去整理嗰啲譜或者幫你快咗。其實我覺得我學科技某程度上。都是因为冇耐性，所以先想用科技去代替真系人手逐粒写嗰样嘢啊。但系我而家咧觉得，我作曲我依然会系拣逐粒写人手嗰样嘢嘅，因为有一啲嘅感觉咧，始终系要离开啲机器咧会细腻啲嘅。所以我创作嗰度都分咗，如果我系作曲作词咧，填词我都好少喺个电脑直接填词，我会用手写嘅。 OK， 但系编曲咧，我就尝试用 digital 嘅世界帮自己咁咯。 听到黄燕之由之前用科技嘅时候可能唔系太熟悉，去到而家可以帮助到做音乐一个过来人嘅身份分享，多谢一个高科技之鬼而家系。 冇错，我觉得呢个故仔系好鼓励大家，就系话俾大家听，冇嘢系做唔到噶。 原来是早晚写更细心更浪漫，人为 啱啱听过呢首咧，就系、是、Ivana 所讲啊 ，Wyman 写俾佢嘅低科技之歌。不过佢已经成为咗科技之鬼啦。好，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同 Ivana 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由菲律宾抵港，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31岁女患者住喺油麻地香港海景斯丽酒店，并冇病征。今日并冇新增本地个案，至今个月4号以嚟再次本地零感染。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过5宗。涉及前年10月6号黄大仙反蒙面法示威的一名28岁女售货员，早前经审讯之后被裁定使用蒙面物品及非法集结两项罪名成立，在观塘裁判法院判囚4个月。裁判官说，被告曾经掘砖和放垃圾在马路上，目无法纪。当时有40人曾经掘砖在马路放置障碍物，阻碍交通，行为扰乱秩序，令人感到害怕。被告参与其中。辩方求情的时候说，被告已经深感后悔。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将会以视像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讲话。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习近平是应美国总统拜登的邀请出席，中方期待这次峰会能够为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推动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以及共同促进全球气候环境治理提供有益的交流和合作平台。气候变化视像峰会由拜登主持，40多国的领导人获邀参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亦都接受邀请。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日日间炎热，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隔早前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中线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龙翔道去荃湾和去思瑞方向的车龙就比较长，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怡道。现在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就排到近沙福道。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曾经有坏车拖走了，但现在西隧的港岛入口交通都是比较繁忙。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方向交通都是繁忙，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现在将军澳道左转去秀茂坪道的支路亦都是车多繁忙。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在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秀茂坪道秀晴楼来回、林锦公路加道里落车来回、锦田公路高埔油站去元朗和东涌东汇城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遇到突发情况，记住保持冷静，立即使出应急三式。第一式，熄灭火，学识正确使用和保养消防装置及设备，留意摆放的位置。第二式，熄自救，在安全情况下救人自救，提供社区生命支援。第三式，熄逃生，预先计划逃生路线，疏散去安全地方。应急三式，任何人都要熄。想知多啲，即刻上消防处网页 hkfsd.gov.hk 睇下啦。 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揀 Mini Live， 即将加盟香港电台第二台主持新节目同你继续谈的马俊伟，已经亲自精选了20首经典之作，现在就等你行使投票权，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投选你最喜爱的一首，得票最高的五首歌曲，马仔将会在音乐选民有得揀 Mini Live 亲身演绎，4月23号中午12点就会截止投票㗎啦。 仲要记低呢个日子，音乐选民有得揀 Mini Live， 4月24号星期六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现场直播。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黄远之否世事上变， 今天我哋苏动音乐嘅嘉宾咧有黄远之啦，咁啊头先听咗你讲紧即系呢个科技，亦都可能真系帮助到即系喺创作上面啊、歌曲上面咁啦。咁啊，一阵间我哋呢一 part 咧，亦都会讲到就睇下呢一首 The Pink Room 啦，又会唔会有一啲可能真系摆到落去？咁但喺你介绍之前咧，我同阿宾臣咧就会先估下我哋听完呢一首作品或者睇完 MV 等等一啲古关于可能背后啊嘅一啲嘢，交俾你撬，我哋估得啱定系唔啱嘅。好啦， 播成先啦。 好我想估呢个好直接嘅就系，因为呢一首歌喺即系未睇 exhibition 啊，未睇 MV 嗰样嘢，净系听歌嘅时候，我听一开始个 intro 嗰几个音咧，个钢琴音同埋喺成首歌都会贯穿喺里边噶嘛。我谂起一啲跳舞，好似一啲可能 classical 一啲嘅跳舞嘅一啲 steps 嚟。 嗯， 系即系我直情系想估就系会唔会嗰几下音真系同跳舞系有关系？系啦，呢个系我估嘅。 冇关系。 咁、 啊、 嗰几个音，因为嗰个 intro 其实对我嚟讲系几长嘅， 系啊， 即系尤其可能近排播新歌嘅时候咧，你会发现每首歌个编曲唔同啦、嗯，但系佢播到 The Pink Room 个 intro 嘅时候，你会突然个人会个 focus 抢翻翻嚟，噔噔咁样，嗰几个音咧系好长，系嚟自一啲即系嗰几个音系其实系一啲乜嘢嘅意念嚟嘅咧？ 首先啊，我觉得咧，虽然话我写嘅时候唔系谂跳舞嗰样嘢，但系你而家讲完之后咧，我觉得可能已经系自然地流露咗 dancer 个血噶啦。 系 点解咧？点解咧？因为其实佢个跳跃咧，嗰、那个 rhythm 咧，嗰、那个钢琴，佢应该系我纯粹听个声而去咁样编啦。同埋我好想个布局就系个钢琴声会贯穿成首歌，好似一把声咁样啦，有一个咁嘅状态嘅。但系喺自然地写嘅时候咧，佢已经系反映咗可能我细个学嘅主要乐器系钢琴啦，所以用咗钢琴声、嗯。而第二就系我又唔想系净系钢琴声，我就加咗一啲嘅音效，令到佢个空间感唔同咗啦。咁而嗰个嘅速度同埋嗰个感觉咧，其实嗰个跳跃嗰个 rhythm 咧，其实某程度上咧都会同你头先讲话跳舞咧，唔系为跳舞而写，但系佢有跳舞嘅 rhythm。 嗯，系啊，系。 系啦，即系所以我觉得嗰个轻巧或者我听到脚尖嗰样嘢，佢唔系好重嘅力，但系佢系一个 腳尖的力，我覺得挺好的，你 inspire 了我 去聽回自己首歌。 是你講腳尖的 exactly 就差不多去到譬如芭蕾舞那些、即那種腳很頻密那種動動感。 是，而這個呢我想都是創作的時候呢很多時候會很自然流露的東西，譬如我因為歌詞第一段呢個狀態就好似呢個鋼琴聲嘅，佢係好輕好輕，用好多疊字咧，係啦、去形容緊一個你一句我一句嗰個狀態，即係啊好多聲音啊，好多標籤啊，好多你話我話你啊嘅嗰啲睇法，其實嗰啲聲音咧係細細聲細細聲係好密集。嗰、那個嘅細聲嗰、那個 picture 其實同嗰個鋼琴聲嗰個輕巧咧都係 in sync 嘅。 哦，在波性这个问题后面我想 add on 加多一个问题，因为呢、我记得个 intro 除了很抢那几下琴声之外呢还有几下突突突突这样的 beat 在里面的。 是 那、本身我就在想啊都挺特别啦这个 beat 这样，然后到我终于看完 The Pink Room Experience 这个 exhibition 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个装置是讲緊嗰个心房咁样嘅一个柜桶啦。咁我就諗咦、会唔会其实 relay 返落去就係呢个蹦蹦蹦蹦嘅 beat， 其实就係一个好似心脏跳动嘅声音嚟嘅呢。 OK， 呢个又係我冇諗住咁样做嘅。 OK， 原来係我哋諗咗好諗得太多。 但係之所以会令到大家有呢啲諗法就係、都係嗰、句可能係喺嗰个好自然流露落筆嘅時候，已經譬如你自己聽住呢啲嘅標籤嘅聲音嗰、那個狀態啊，嗰、那個心跳嗰、那個速度咧，其實就會好不自覺地，或者係有時係個 expression 係特登咁樣去做啦，去設計啦，亦都有時不自覺地用咗呢個力度、呢、這個聲音去創作嘅。我覺得係有你頭先講嗰個 lead 住由頭到尾嗰個心跳，而其實呢一個腳步聲，即係呢一個零碎嘅鋼琴同埋呢個好低頻嗰個嘅 rhythm 咧，我係刻意留咗中間嗰個嘅 middle frequency， 即係中間嗰個頻率咧係空啲嘅，係做一個比较冰冷啲嘅感觉，因为好多时咧，除咗佢留个 space 俾人声之外，人声就喺 mid range 嗰度啦，更加系我哋有时喺标签个状态就系有一种冰冷喺度嘅，就是、营造个气氛。 哦，咁你估埋你嗰个 系啦，估埋宾神嗰、个宾神日，仲有一个问题嘅就系、当我去听 The Pink Room 啦，咁然后再去睇翻啲歌词，到我再去睇埋个 exhibition 嘅时候，我了解多啲之后咧，我就发现其实两者咧系好紧扣，即系首歌同个 exhibition 好多嘢原来都环环相扣嘅。我觉得somehow 即系例如歌词入边都会有一啲字系，例如系标签啊，有啲系望镜啊，咁呢啲咧都系喺个 exhibition入边会有出现嘅一啲item 嚟嘅，其实系咪首先 Ivana 喺个创作过程入边系先出咗呢份歌词，然后再有呢个 exhibition 嘅出现？ 系歌先嘅， 歌先嘅， 歌先嘅旋律跟住歌词，然之后就系先去到嗰个 music video， 即系嗰个虚拟艺术展先嘅，跟住先到实体展嘅。虽然实体展里边个 section 嘅构思咧，其实就好早已经谂嘅。不过佢早唔过写歌词嗰阵时，所以所有之后 expand 出嚟嘅layers， 唔同嘅 layers 都系 from 嗰个歌本身嗰、个 concept。 OK， 明白。 咁头先你话即系特别由前奏嗰度喺度讲紧，就系嗰个中间留咗个 frequency 喺度咁样样，嗰、个嘛。咁但系嗰阵时佢作呢个曲嘅时候，或者甚至编嘅时候，系咪已经有标签嘅呢一个 topic 嘅 concept， 或系曲之后即系完成晒，然后先至再去 feel 翻自己嘅曲去谂一个咩主题？嗰阵时系。 我首先写个旋律嗰阵时咧，未肯定系想讲标签文化，但系标签文化呢样嘢咧，我想讲好耐噶啦。 OK， 咁就去到呢一个嘅旋律咧，觉得佢令到我谂起标签文化，唔知系佢个通定系佢嗰种冰冷令到我谂起标签文化，然后咧就再填词嗰一刻就系决定要写标签文化噶啦。即系佢 kind of 嗰个 melody 未完成，就开始越嚟越 relate to 标签文化呢个 topic， 然后慢慢成为一个整体咯。有时佢 創作未必是 step one step two 这样去的，他有时是想了一两句跟住有些文字出现了这样，要慢慢慢慢成型的。 是那你说个旋律比较冰冷，但是那个名字叫 The Pink Room， 即 Pink 那一样东西就大家一路标签住了，所谓即那个感觉就暖一点。那这个名字等等个构思是怎样的？ 呢、這个名咧就系、是、我写旋律嗰阵时咧，突然间个脑出现咗个粉红色啊！系、啦，咁我觉得自己都觉得好好奇嘅就系、是，咦，我写紧一个比较 cool 嘅旋律，好似冷啲嘅，但系点解个脑会出现一个强烈嘅 warm color 嘅咧？我自己都想 find out， 因为我好 curious 嘅，即系好中意问问题，系啊，所以我就会啊，点解咧？究竟 pink 系咩嚟嘅咧？我点解会谂到咧？我觉得 pink 嘅定义系乜嘢咧？我就尝试去标签粉红色，睇下佢令到我觉得佢点样分类。我尝试用标签去分类，咁就发觉粉红色咧。其实佢可以系归类为一啲好可爱、好 sweet 嘅嗰个系列啦，好 baby 嘅系列啦，亦都可以系好爱情、好 romantic 嘅系列啦。但佢亦都可以系有少少 over 啊，或者系扮嘢啊、谎言啊、幻象啊，佢都可以系咁嘅 ，pink line 嘅可以系。所以三个系列咧。我一路写嘅时候，我再面对翻自己写嘅呢一堆标签，对粉红色嘅标签。跟住咧，我发觉个粉红色喺个脑里边咧，佢系冇变过噶，佢好静噶咋，佢连嗰个粉红色嘅深浅都冇变过，佢由头到尾都系嗰个粉红色。我觉得呢一个就系一个好 interesting 嘅地方。咦，同一个颜色，但系我喺唔同嘅状态。俾佢嘅感覺原來會係咁樣嘅，同標籤同埋我哋對文字嘅理解其實好近，所以就好自然叫咗呢一個 project 做做 Pink Room。 明白嗱，講起標籤呢樣嘢咧，因為喺呢個嘅exhibition 入邊咧，我睇完之後，因為阿 Ivana 咧，其實佢留咗好多空間俾大家去諗到底標籤是什麼一回事咁樣嘅，咁佢冇俾一個好明確話。俾你聽呢樣嘢好定唔好咁樣啦，咁我亦都翻到屋企我自己諗啦。啊，其實我哋成日都會標籤咗，標籤文化係唔好啊。而家個主流社會都覺得唔好標籤人，因為標籤人係負面嘅，係唔好嘅。咁但係我又喺度諗啦，就係、是、其實最初我哋有所謂嘅標籤文化，係因為我哋細細個嘅教育開始咧，我哋已經學緊一樣叫做標籤文化嘅東西、就是，就係例如你細細個會形容一個人啊，佢好高。佢好可爱，其实呢啲都系一啲标签嚟噶嘛。咁对于 Ivana 嚟讲，其实所谓嘅标签文化有冇一个绝对嘅好与坏喺度咧？ 对于我嚟讲咧，其实翻去最早期去谂标签系乜嘢，佢系一个好中性嘅嘢嘛。佢系爱嚟分类噶嘛。Suppose 咧系除咗将物件分类之外，就系、是、你对世界学习。同埋認知，你就需要標籤先學到嘅。即係呢一類係叫做食物，呢一類係叫做交通工具。佢係要你係要咁樣學習噶嘛。所以我覺得個好壞係唔關個標籤本身事，係你嘅 intention， 即係你嗰、那個你個出發點啊。如果咧你係呢一個標籤係你學習嘅時候嗰、那個歸類同你認知。即停留喺呢个功能嘅话咧，我唔觉得佢系会有好坏嘅，即系佢一个工具，你咁样用佢忠诚嘅。但系如果你用嚟去将人分类咧，同将物件分类咧，已经系两样嘢嚟噶啦。即系要谂清楚点解我要将人分类先，同埋我咁样分法系啱唔啱咧，或者我用呢个字点解要用呢个字咧？即系一个好简单嘅动作，哦，因为佢咁，所以我觉得佢系咁。即係好容易係有呢一個嘛，但係其實原來裏面已經衍生咗好多問題，就係因為佢咁，所以你會咁樣去標籤佢。第一，你揀嗰個標籤，你係覺得點解？你認唔認識你揀嗰隻字啊？第二就係、是因為佢咁，係你幾時覺得佢咁？點解佢會咁？你又係咪清楚呢？即係會有好多嘅點解啊、原因啊。咁所以其實呢一個標籤文化講緊嘅咧，唔係淨係話被人標籤咧就唔好太過唔開心，因為咧其實文字可以有好多解讀，唔係淨係一個咁樣咯。更加係講緊 不断落标签的人，他这样做呢会限制了自己怎样看东西的、 嗯、 即对对成个落标签的人，他变了一个视野上的限制。 对，还有知不知道自己落着那个所谓标签或者形容词本身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即是落个人都要想这样东西嘛、 嗯、 又问一下 Ivana 这个位置，就是因为、即我想、Ivana 本身都会有很多的可能乐迷啊，或者可能网民之间都会落了一些标签，可能是哦 Ivana 讲嘢就是细细声的啦，就好像 即你 刚 才开始这样你这些咪落标签 的啦，或者 Ivana 啊他讲嘢很得意很可爱的，或者可能、Ivana 他个人很艺术的这样，那你对于这些人哋俾你嘅一啲description 啦，或者我哋叫标签啦，你会唔会都有一个抱有一个疑问啦，或者可能觉得啊都未必係好适应到呢一啲嘅标签呢？ 适应其实已经好适应㗎啦、 嗯 但係呢疑问呢，我好鍾意呢个字，因为我而家的确係会抱嗰个疑问嘅心多过係开心定唔开心，多过係 personal 嘅感觉，即係哦你话我咁样 ,ok?我会想 find out 点解咧，咁样即系呢个我未必识得佢，我未必有机会问到嘅。但系我会自己去谂咯，即系又系中意 raise 一啲 questions， 然后尝试去谂下点解嘅咁样。即系喺嗰个谂嘅过程，又未必系揾到原本嘅答案嘅，可能衍生咗第二啲关于啊人性嘅嘢啊，或者一啲思想上嘅嘢。其实我都是现在在这个状态的。不过我觉得正是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太多标签的关系呢，还有太多 hashtags， 太多很快的要归类，已经不是正是说公众人物会成日被标签。成日大家的口都很容易会落标签。那就是因为一个明明是可以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个小小动作，变咗做大家好轻易会做嘅习惯嘅时候咧，好似真系要take a step back 去谂一谂，系咪真系咁样做咧？点解咧？咁啊？ 咁你记忆当中喺自己身上俾人落嘅一啲所谓标签或者形容词，你听过，你最理解唔到或者啊点解会咁嘅，系一个咩嘅 description 咧？记唔记得？ 最理解唔到， 或者好奇咧，觉得啊你又会咁样形容我嘅咁样。 有一个呢我是几 enjoy， 由应该是由觉得理解不到至到是几 enjoy 的呢，就是话我怪咯。 哦、 因为呢理解不到就是我觉得做緊嘅嘢或者是个作品嗰、那个 style， 或者我嘅演出或者点样。是很普通的一件事、即是我没觉得怪是 negative， 首先。 OK, okay 但我觉得咦为什么你这样就已经觉得怪的呢，很普通的、我觉得。即初初是有这个疑问。知道我现在是挺 enjoy 呢，就是因为啊你有少少不同啊才会有这个字啦。那我就会搞一节这样 take 咯。 但一路听緊即係标签文化嗰样，无论係喺个 exhibition 嘅体验啊，同埋啱啱一路听你讲呢，我觉得有一个自身几有趣嘅感觉，就係可能做我哋即係呢个行业啦，即係音乐又好，音乐人又好啊，我哋做即係电台都好啦，有陣时可能嗰个工作好需要觉得好想俾人认识自己，而有陣时呢呢啲嘅标签呢可能係一个捷径啊，好快令到人哋记得我哋呢一个人咁样。可能你做歌手做创作嘅时候，有冇曾经都出现过希望听你歌嘅人好快能够记得我嘅一啲嘅可能 description 啊，一啲嘅 hashtag， 有冇出现过呢以前？ 一定有好多出现过，但系我有冇渴望得到呢一啲嘅标签？我又冇特别 嘅，冇嘅， 即系你俾个标签咪俾咯。但系我又冇话啊，希望佢会归类我为一类乜嘢人，我又冇咁样嘅。因为当你好中意创作嘅时候，其实成个心力或者你嘅 focus 都系摆咗喺啊，我有乜嘢想表达，我点样可以学习新嘅 expression 去表达。其实唔会去睇其他呢一啲，或者冇咁样嘅心神去睇啊。 嗯， 系啦。咁譬如我今次呢一个，因为系有个展览啦 ，The Pink Room Experience 啦、 嗯， 所以咧有好多媒体嘅访问咧，同以前嘅媒体唔同咗嘅，即系可能有文化版啊、艺术版啊，佢会嚟访问啦。 系。 而我觉得好有趣嘅咧，就系呢个 call 媒体做访问嘅过程咧，大家会对于艺术点样睇？令到我觉得嗰、那个呢、這个 project 嘅意义已经开始咗啦。即系喺未开始嘅 exhibition， 未开始 plug 歌之前咧， 淨係用呢一個嘅藝術邀請呢，就已經係有好多人不同嘅睇法。譬如有啲媒體係唔會同我做訪問嘅，即係佢唔願意嚟嘅，佢會覺得吓佢係唱歌㗎喎，係咪出新歌咋，唔好同我講藝術啦，咁會有咁㗎、哦、即係佢哦 ,ok, 即係你會覺得，即係我會了解，就原來你咁樣覺得佢係唱歌嘅，佢就唔做藝術嘅，而唱歌本身就唔係做藝術㗎啦，即係佢會有好多呢啲嘢嘅，係啦，會有呢啲。咁有一啲呢就會係傾完之後就真係先至知道你想做啲乜嘢，而有啲就會覺得藝術呢個字好難明，或者係好拒人於千里，但係對我嚟講，藝術只係 creativity，即係你想除咗用講出嚟嘅最大家會用嘅呢個方式去表達之外，其實用緊唔同嘅 creativity 去表達，唔同嘅 expression， 有 intention 咁樣去 express， 其實就係藝術啦，即係冇諗到咁複雜或者咁高傲啊。 嗯，系啦，咁所以大家听住呢一首嘅 The Pink Room 嘅时候，即系体验咗成个过程，再睇埋个 MV 等等啦。咁啊，感受完之后，亦都可以将你嘅嗰个感觉，又可以喺啲留言度，即系将你除咗怪啊、正啊、好听之外，可以加少少嗰个背后嘅原因。等 Ivana 睇一啲 comment 嘅时候，可以知道大家听佢嘅作品啊，听 exhibition 嘅感觉系点样样嘅。 Thank you。 系啦，咁啊，今日我哋再次多谢黄远之上嚟为我哋介绍呢个 The Pink Room 啊。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 多谢 随随便便说说道道细细声声，铁一般虚构角色动真的，随随道道嚣嚣扬扬冷冷冰冰，看千秋挥毫随意动真迹，望向镜中双眼有一丝傲慢，望四周知识全部淡化。 于三人行会有一丝看彼此，忽然看到了开始。 最后听我黄燕姿嘅 The Pink Room， 听日见，拜拜。